筷子 ，sabka sabka sabka sabka sabka， 用筷子夹 ，sabka lambi sabka lambi sabka lambi sabka lambi sabka lambi， 鞋 ，sabu sabu sabu sabu。擦布，看见，擦布米，擦布米，擦布米，擦布米，擦布米，黑色的，撒哈脸，撒哈脸，撒哈脸，撒哈脸，撒哈脸，撒哈脸，美丽，美，好看，再看。再看，再看，再看，咬，咬紧，塞米，塞米，塞米，塞米，塞米，好，优秀，善 ，san， san， san， san， 善哉，好吗 ？sayun。Sayun, Sayun, Sayun, Sayun, Sayun， 年老的，年长的，老人 ，Sakda, Sakda, Sakda, Sakda, Sakda, Sakda， 使变老 ，Sakda bunbi, Sakda bunbi。擦大半边，擦大半边，擦大半边。喜鹊，擦擦哈，擦擦哈，擦擦哈，擦擦哈，擦擦哈，擦擦哈。胡子，胡须，擦路，擦路，擦路，擦路。知道，知晓。三别，三别，三别，三别，三别，三别。孔，眼儿，窟窿，三啊，三啊，三啊，三啊，三啊。木耳，三叉，三叉，三叉，三叉，三叉。萨其马，萨其马，萨其马，萨其马，萨其马，萨其马。